會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這個終審庭批准特區政府違憲引起很大的動盪。終審庭判決香港居住未滿七年的大陸新移民根據基本法第36條可以領社會福利，可以享受社會申請，不是一定有可以申請。當然你要 審批你的家產、資產等，但眾所周知，如果這位新移民大佬在牡丹江佳牧師各有一塊三公頃的莊園，又或者烏魯木齊、呼和浩特各有一層別墅，又或者蘭州太原，甚至在 齊齊哈爾，就各有豪宅一層，你怎樣去審查？大海撈針。我要以持平的態度去質疑你剛才的例子，因為如果他擁有這些莊園、豪宅物業，他會不屑離香港的彈丸之地，你領取你的2000多元的綜援。 什麼叫舔到盡？人性裏面有一隻， 人家的大款，你說那些是不是？在上面封王、舊友又不來，沒可能。不是，子女在讀書，這裏聽說有英治時代留下的法子，這裏的車不會撞死人，這裏的醫院不會抬底，問你拿利是紅包，這裏輸血就不會。 你說兩種人，不會輸錯愛子兵，你說的是新光頸領拎名牌、駕駛車來香港排幼稚園、去廣東買名牌，那些都不會申請綜援，那些是加強香港的消費。你這個是照常理推斷，但是常理沒有絕對，現在人性算死草的，還有領導盡的大把。 你問我錢特首曾蔭權是否貪爭的貪小便宜，我就不相信了。人家有座粉嶺別墅，有座港督府，為何要貪你那些富豪招牌？ 我們不可以諸心之論解釋人家下來香港一定是為了你的綜援， 因為這個邏輯是很危險的。因為你以為那幾千元 大把，但你同樣不能否定 那些人下來不是為綜援，給不給他們追求香港的自由民主法治、投奔自由？給，但又有追求民主自由，又有公屋和綜援，何樂而不為？等於我去吃光顧麥當勞或者什麼快餐店，不要說哪一間，又漂亮又飽，吃完還有免費公仔送，送完系列之後，不是 還有免費茄汁、芥辣和紙巾任拿，我拿不拿？我不拿，你都不會拿，因為我相信鮑先生你是中文大學畢業，人格高尚，受前目牟中三教化，絕對不貪小便宜，手空空無一物。但是很多人是會拿的。 你不能以你閣下這隻士大夫、文人知識分子的清高標準去應用全世界周圍的人，不要說什麼了，要講數據。數據就說了，一個數據多拿1億多， 第二個數據拿多3億多，有人說少，如果你說這2-3億少，少不如特區政府拿多3億多明天出來撥入六合彩抽獎。 如果你要這樣衡量，這2-3億在我們的財政系統裏面 給得起又突,因為特區政府平時揈啊,給得起,個700億高鐵啊,45億那個西九文娛區啊,最近邊個大地震捐唔知幾多都俾起,都捐唔知幾千萬,有啊,香港電台改建新總部啊,60億啊,咁都跌咗啦,我60億唔知係唔係啊,黃金打造啊,所以你話2009年計條數16億,而家調轉啊,叫60億。 60億的工程材料會花落誰家會哪間公司投標到呢 你未曾經過投標,不是投標價低者得便宜靚正嗎 等於,我舉個例子 你未投標的話,你就開了數60億 就已經是愚蠢了 投了標的,怎會4年間由16億飆到60億 2009年你說16億 我真的不知道你60億,即是起了60%,那個數我當你通脹,4年通脹20%,好大件,好大件,因為呢,據我所聞呢,就冇牌個香港電視將軍澳個影視中心呢,個興建費用都是10多億。咁你港台大幅地,人地去 港台為何要60億,眼睇曬,在一條街上,所以不知道是否大理石、雲石、黃金、大富郎,整棟大富郎,看看他到時起完之後要走進去吃餐蛋麵,為何要60億,反過來說政府要倒也倒了那麼多,等於你這樣的邏輯 我那裏香港電台重新打造,4年加16億都發到60億 自然,你的3億多,到目前為止 打個黑癡都沒有了 但一個特區政府理財,是否這樣理法呢? 你要負責任的態度去理財,基本法有說 量入為出 大家其實有些失諸交臂,我認為大家力求避免赤字 講來講去只是講錢的數目,我覺得這件事太過單簡,道德是另一件事,因為我相信你昨晚提到,整個人口政策,外國的問題,即使人家可以在移民政策上把關,即使公民的權利是均等,就算移民也有享有的時候 他有第一層,可以在移民政策上計分也好,把關也好 去攔阻一些他認為不適合的人口質素,他只選一些專才或工作能力的人進來 但香港因為審批的權力不在我們,在上面 而同時間,他用一個家庭團聚的項目作為申請審批的標準 還有,加拿大就算政府有審批權 你來家庭團聚,你都不可以一落地就拿那裏的老人福利 因為審批時,查了你家銀行戶口 你有足夠資產才讓你過來養老嘆世界 不是叫你一來到就拿錢 對不起,這跟人道無關 更加不是一來到就問加拿大政府拿公屋 網絡8819-03.com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光明嶺陶傑鮑偉聰 剛才監製嚴厲警告,要我們讀詞要讀對 這個應該是中原,不是中援 中援 首先這個中字,不是中 綜合,中原 為何叫原不是援呢? 剔手邊的是援助 竅絲邊的是和緩,或者緩慢 你用國語一讀就很清楚了 那個大陸叫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但是唱歌或者跑步緩慢,緩慢,用上面的普通話或國語分得清清楚楚,但香港的傳媒20多年,你知道什麼水準,綜合綜合 中援中什麼? 因為那些正音，QC邊的畫大眼看過什麼字? 祖宗的宗明明是平聲音平， 為什麼你不叫祖宗? 祖宗十八代， 我現在詛咒你祖宗十八代， 祖宗十八代， 既然是哪一邊是宗字，何來變成宗? 這些就是香港沒有常識。 不過不怪他,長年這個城市是戰士文科， 你戰士文科必定付出一些極為基本和慘烈的代價， 就是語言、語文水準低,不是語文水平， 水平是大陸話， 香港是叫水準,不是水平， 是教育水準、教育程度,不是文化水平。 這些詞彙是垃圾。 還有 感染了H10多N9的病人， 病情要麼叫危殆 critical， 要麼叫嚴重， 沒有病情危重。 病情危重是甚麼？ 為何危殆和嚴重分得很清楚？ 因為這個以前是英治時代跟英文來分級。 危殆是critical， critical即是入插喉， 在ICU隨時斷。 嚴重就叫serious， serious是不是很妥， 不過不告訴你並沒有牛頭馬面拿著鎖鏈在床邊等塔你。 嚴重,但今晚你親屬不用怕。 如果你今晚想出去吃做冬的話， 請你去做。 做完之後,你想不想回來陪他呢？ 有時間你可以回來,沒有時間你都可以回家睡覺。 或者聽光明頂,第二早6時再回來， 這叫嚴重。 危殆是不是? 坐在旁邊,隨時簽證,等醫生簽死亡證。 另一種叫情況良好， 其實不是良好,就叫fair。 fair即是尚可,一般。 這更加沒有生命危險。 嚴重有沒有生命危險? 現在沒有生命危險， 但不知道會不會隨時惡化變成有生命危險。 危殆就是有生命危險。 所以從來沒有危重。 你是聽大陸那種叫法,是他們的制度。 他有他的制度,我們香港醫療制度,醫生、護士和病人溝通， 有一套50年生活方式不變的清晰詞彙。 就是這樣。 你自己要搞好你自己的語文常識， 免疫力就很低了,對很多事情。 一些就愚蠢， 日本前首相,鳩山就鳩山,鳩什麼? 說過很多次了。 女生也好,你就名正言順。 九字邊一個鳥字,就將鳩字 是堂堂正正讀出來。 這些是由上而下的,因為這個特首,關關雎鳩,不是鳩。 你問問廣州人,廣州有些人直接是溝渠的溝,都讀溝,你知不知道? 既然你讀結構,木字邊你就懂得讀溝, 三點水為何你說溝呢? 你問問廣州上一輩代的人,正音,你去查一下。 不過這些不說了,這些說出來 人們又說你吹毛求疵,逢什麼必反 我經常說,龍門任搬除了一些政治事件之外 讀音也是 就是愚蠢,網絡8191903.com